玉文讲堂之一字禁浅，教你认识文言文虚词，包括解释及运用。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无分虚实。中文实词指的具体意义可以从形、音、义去理解，但是实字易分，虚字难识，知、乎、者、也并非一字禁浅。如果懂得运用文言虚词，无论赞文或者说话，表情达意都可以得心应手，文白交融的文字清通多姿，文章自然雅俗共赏，说话也不会语言无味。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继玉文踢爆之说文解字后， MyRadio 推出全新中文教学节目玉文讲堂之一字禁浅，2023年2月11日晚上十时首播，以后逢星期六晚上十时播出，敬请各位付费支持及分享教学节目，多谢大家。且字一定要译为兰州，译为屌字才不失原意。 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Hello， 大家好，多谢大家收睇玉敏踩场。今天是2023年6月14日啊。踩場呢個節目咧，其實個名唔知點解叫踩場，我都唔知嘅，即係最初就唔係咁呢個名嘅，我記得睇下鬱敏踩場，一眨下眼都好多年啦。原來咧，即係喺2007年開始計咧，即係我嗰陣時淨係同我台長兩個人做一個節目啊，有聲冇影嘅，後屘有 YouTube 咁啊，於是就即係擺部機喺度啊，影咗佢咁啊，然後啦。再 upload 上去 YouTube 俾大家即係重温咁樣嚟嘅啫。咁有時數數下，原來我都算係即係少數好早期，即係利用我 YouTube 去重温即係我哋節目內容嘅人啊。今年係2023年，即係16年啦，大佬。屌你，再過16年，我瓜咗老襯啦已經，所以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嘅。有時我哋喺度諗下，而家咧，即係你好多時你喺度數算日子，即係到咗咁上下年紀喺度計日數，點咧？我大概可以活到幾多歲咧？咁樣係咪啊？唔到你話事嘅，我而家話俾你聽啊！嗱，你後生嗰啲梗係唔覺啦，係咪？係嘛？即係好似我哋咁嘅年紀過咗70歲嘅人，係咪？你根本連數日子嘅資格都冇 ，OK？ 就係咁啦。所以咧，呢個節目做咗16年。可唔可以再做多嗰16年咧？你答案一定係好清楚噶啦，係咪？點可能做多16年咧？咁但係一個咁嘅節目可以做16年咧，喺而家仲未斷氣咧，咁亦都係好難得嘅，就要靠大家支持啊嘛，係嘛？咁如果你又唔俾錢，咁又唔幫我 share 啲影片，係嘛？等到嚇，即係而家我哋講親呢啲咧，都即係個流量啊！第一就受限制，第二人哋嫌你三幅皮，屌你成日講香港，香港都死咗啦！你講我嚟做咩咧？咁啊，所以睇嘅人咪少咯。咁但係最近呢幾次咧，我哋講呢個即係有啲節目咧，呢兩個禮拜咧，我又好似屌你回光返照咁啊！即係一日已經4萬個 click 都有喎咁啊！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咧，我哋都係會繼續做嘅嚇。咁可唔可以做多16年咧？咁？即係個答案都係寫在牆上㗎啦，係咪嗱？我如果再多16年，屌你！即係我87歲㗎啦，大佬！屌你！文冠棺材香個南美飯咧，我早兩個禮拜咧同阿何鑑江、何老鑑食飯啊，鋸扒同埋潘才智，屌你！佢87歲㗎，屌你！真係一個人帶住個行李，屌你！上山下海，屌你！自己坐喂，全部嗰啲公共交通工具，點樣高鐵啊、火車啊、捷運啊，好厲害，係咪？87，咁當然佢身體好啦，係咪？咁我哋希望佢啊繼續即係 保持呢個咁嘅體魄咁啊，又可以周圍去啊，咁我都好羨慕嘅。咁但係我而家都 OK 嘅，雖然嚟到呢度咧，因為即係睇呢度睇醫生係比香港方便嘅。其實香港都好方便嘅，你有錢咪方便啦。屌你冇錢，你睇公立醫院梗係唔方便啦，係咪？你去睇精神科，我有抑鬱症、焦慮症，屌你媽！我睇精神科，咁家產排你三年啦，最少係咪？如果你睇公立醫院專科，係咪？三年輪到你已經窗口到門口啦，跳咗落去啦，已經啱唔啱啊？係咪？其他嗰啲睇眼耳口鼻嗰啲都係嘅，啲專科係咪？咁呢度就有度好係咪？有張健保卡咧，睇醫生係咪？你上網預約係咪？咁通常一兩個禮拜咁就有得睇噶啦，咁咩專科都有得睇嘅嚇。咁所以就其實台灣即係嗰陣時香港個公醫制度咧就好好嘅，亞洲區嚟講都算巴閉嘅。但係而家越做就越衰，係嘛？咁當然啦，你同個資源有關啦。有啲人就話，同埋而家成個醫療系統，即係嗰個公醫系統係好多問題嘅啊。即係我有少少感慨啫，順口講嘅啫，呢個。即係有啲人係會變噶嘛，屌你！有啲人會受個客觀環境或者客觀嘅情勢改變，咁佢就會跟住改變，要適應嗰個新環境噶嘛，係咪？適者生存噶嘛，係咪？咁但係有啲好嘢，你要適應啲好嘢，係嘛？咁啊講得通啫，係咪？屌你乜個？喂，而家衰到貼地，係嘛？你要適應個衰到貼地嘅環境，係嘛？然後做出一啲即係屌你衰到貼地嘅嘢咁，冇得講㗎。香港的司法制度在港英時代有一段很長的時期，喂，都叫做真係呢個英式的呢種司法制度，即普通法呢種司法制度，喂，係香港即使係冇民主，但係有自由，係嘛？同埋嗰個公義又可以得到伸張嘅，至少大家相信呢樣嘢先啊嘛，係咪？所以有啲人成日話，喂，英國佬都冇俾民主你啦，屌，咁你香港人點解會做順民咧？而家都起碼有選舉啦，即係我而家講緊係之前啦，嚇，而家有撚選舉咩？而家？是不是即是之前啊即是我哋做緊議員嘅時候嗰啲人都會講，唉，你哋使乜爭取咁多啊，係咪近時英國佬呢個港督都係屌你總督都係英國佬派㗎啦，你而家係要選特首，咁基本法寫得好清楚㗎嘛。最終由一個即係屌你即係所謂提名委員會提名然後全民普選產生㗎嘛，係咪立法機關又是全部普選的嘛，講明是咪寫得很清楚白紙黑字，仲有一個基本法附件一二，係嘛？俾個路線圖你，係嘛？即使冇時間表都係嘛，好清楚咁啊都。咁喺呢個空間，民主派咪利用喺呢個鳥籠底下去爭取咯。如果我哋啲比較激進就唔係，我要推倒重來，係嘛？如果五區公投，如果你可以全民制憲，咁各有各，起碼都有個空間俾你去。提出你的主張，而家有條毛啊，係咪先？一部國安法就改變咗一切，係咪？仲有幾日？2020年7月1日頒布嘅呢個所謂國家安全法，港區為香港度身訂造嘅國家安全法，本嚟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有一部國家安全法㗎啦，佢後屘佢要為你香港寫一部國家安全法，跟住仲要話23條立法，23條立法又係國家安全法嚟㗎嘛？在2003年23條立法的時候，那個法律的名稱法律草案就是國家安全法草案啊，大佬，係咪？仲要搞23條啊？係咪？唔使搞啦，大佬，嘥時間係嘛？嘥錢係嘛？喺而家咁嘅情況底下，喂，咁好多嘢都改變咗啦。咁呢個改變係唔係改善啊嘛？係咪啊？屌係向惡啊嘛！所以大家都有睇到新聞啦，係咪？琴日嘅新聞嚟嘅呢個係高等法院嘅法官陳家信啊，高等法院原訟庭法官陳家信係咪被指就處理一宗涉及商標嘅訴訟頒布判詞嘅時候，個判詞嘅內容有98%係抄襲原告嘅陳詞。跟住又裁定個原告勝訴，喂你抄佢個陳詞，咁全部都係佢啲理據，你都冇辯方嗰個理據嘅，咁你點樣去衡量嗰個比重咧？唔好話你有獨立思考，至少你要根據控辯雙方係咪原告、被告雙方嗰個陳詞，你有個比重噶嘛，係咪啊？你然後自己去。 去做一个裁决噶嘛。98% 是个原告的那个陈词，然后作为你那个判词，而你那个判词就是判那个原告胜诉的。屌你乜撚嘢法官嚟嘅呢个系，系咪啊？呢个叫 judicial copying 啊，大佬有个咁嘅 term 嘅，司法抄袭啊，系嘛？咁、那个所谓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商标诉讼嚟嘅吓，咁啊民事案件嚟嘅啫，系咪？咁但系。即係由於你有 98% 嘅判詞啊，個判詞就係話你已經做咗個裁決，咁咪有個判詞啊嘛。咁、那個判詞咧，係嘛，就判咗個原告勝訴咁啊。建安其實就係講呢一個黃道益活樂遊啊。我都成日查呢只活樂遊嘅，有啲朋友喺台灣又叫我哋買俾佢嘅，佢覺得好好用，我哋習慣咗用咁解啫。究竟係咪好好用我都唔知，係嘛？咁就係呢個黃道益活樂遊就控告星洲藥業，係嘛？咁就話呢個黃道益活樂遊咧，即係黃道人活樂遊就即係另外一個就係星洲藥業，就用咗黃道人，屌你啊！黃道益咧，黃道人啊，咁就侵犯原告嘅商標，即係人哋原本就黃道益活樂遊好出名嘅呢個係，係咪？咁你就星洲藥業咪出咗一隻叫黃道人活樂遊，咁於是咪告你侵犯商標咯？咁、那個法官咧就係、是。即係審理建案嘅法官咧，就係呢個陳德信啦，係嘛？咁呢條友咧，唔係即係陳家信，我屌噏得快咁做咩？呢個陳家信法官咧，就係而家即係要負責呢一個律政司入禀法院申請禁制令，禁呢一個袁榮光歸香港啊！呢、這、一個禁制令，咁而家咧就要排期排到下個月唔知21號先至由呢條。呢條咁嘅抄襲法官咧，就去做裁決啊，批唔批准你呢一個禁制令啊？咁咪100%都係批噶啦，係咪？亦都係高即係呢個高等法院，亦都係呢個法官，亦都係呢個國安法指定法官嘅47人案，佢有份審嘅當初。後來即係因病，咁佢就即係建案咧，就俾咗個李雲騰法官。啊！即係三個法官咧，成日審嘅其中一個，本嚟就係佢嚟嘅。OK， 係嘛？咁你即係47人案嗰啲被告睇到呢一單新聞，係咪抹緊汗咧？真係咁，其實其他啲法官老實講都差唔多㗎啦，係嘛？咁仲有咧，唐英傑嗰件案咧，即係判刑而家，即係呢一個暫時到目前為止，係嘛？即係因為所謂觸犯國安法被判刑最重嗰個就係唐英傑啦。OK， 就話佢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就係、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喺個電單車插嗰兩支旗，就係咁啫。然後揸架車橫衝直撞，係咪？咁就10幾6啦，啊，就係呢條友。好啦，再講翻呢單嘢。咁呢、這個辯方咧，即係喺呢件案裏邊咧，另外一方咧嚇。咁就梗係要上訴啦，係咪啊？咁啊，黃道益活樂遊就告呢個星洲藥業啦，咁啊，即係告嗰個就係原告啦。咁而家佢係贏咗啦，係嘛？咁喺其實建案咧就喺2021年嘅4月啊，嗰陣時2021年嘅4月判下呢個判詞嘅，即係就判呢個黃道益勝訴啊。咁啊～即係星洲藥業嘅黃道人活樂遊咧，就係、是、侵犯呢一個黃道益活樂遊嘅商標啊！即係個結果係咁樣嘅啊！咁但係星洲藥業呢一方咧就不服啊！咁佢哋嘅理由咧，梗係啲律師講噶啦啊！就話咧呢、這個陳家信法官嘅判詞有98% 嘅內容咧，就即係同原告嘅陳詞係相同嘅，係嘛？咁只有啲修飾性嘅改變，係嘛？嗰啲修飾性嘅改變就係、是，譬如用個英文簡寫大，即係呢個縮寫 P 啊，就轉換為呢、這個愛嚟轉換嗰個所謂被告嘅嗰個 plaintiff 啊，即係咁 the plaintiff 就用咗一個 P 字嚟代替嘅。屌你咁啲 係除咗呢啲之外，即係類似即係舉例啊，係嘛？即係星洲藥業嘅代表律師咁啊，舉呢啲例，其餘98%啊，全部都係抄原告層次，咁呢個係實在好離譜嘅，係咪？咁去到上訴庭咧，咁啊上訴庭就頒下判詞啊，就話咧，其實就早兩日嘅啫啊，咁啊講咩咧？唔係個判詞就係應該睇先其實上訴庭咧就早前啊就已經係頒下判詞嘅，就係9號嘅，應該係9號啊，6月9號頒下判詞，就認同啊，即係呢個星執藥一方所講呢、這個陳家信法官嘅判詞係屬於司法抄襲，係嘛？咁上訴庭嘅法官亦都話咧，好遺憾要指出陳官抄襲嘅程度同埋質量咧，會令人啊呢句好重要嘅，難以相信陳官有運用獨立思考自行處理案中爭議。上訴庭咧就最終決定呢件案咧要交俾另外一個法官重審。OK， 即係話先前嗰個裁決咧，嗰個裁決就無效啦，係咪？因為你98%。是抄原告的陳詞，咁而家上訴庭就裁定咧，即係呢一個星洲藥業咧就上訴得席啊，咁然後就呢件案就要重審，同時咧亦都批評呢一個法官咧，即係難以相信啊，陳官有運用獨立思考自行處理案中爭議，咁啊大禍啦！屌你媽！你作為一個高院原訟庭嘅法官。而家俾上訴庭嘅法官話你啊，即係話你咩咧？好難有，即係好難相信啊！會令人好難相信你有運用獨立思考自行處理案中爭議。咁當然係指呢件案啦。咁但係我哋呢啲平常人睇就話：屌你乜！你呢件咁嘅民事案件，你都冇獨立，即係冇運用獨立思考去自行處理案中嘅爭議，自行處理喎，你要抄人哋嘅喎。再抄原告的嗰個陳詞先離譜喎，係嘛？咁你個比重有98%喎，其實係100%嘅，其他嗰2%你都唔係將辯方嘅陳詞擺出嚟嘅。咁所以去到終審法院嘅時候咧，就因為司法機構佢要回應呢啲件事，啲新聞界會問佢噶嘛。嗱，司法機構就是行政，係司法部門嘅行政單位嚟嘅 ，OK？ 佢唔係審案嘅 ，OK？ 就管啲人事啊，同埋行政上嘅嘢嘅啊，司法機構呢、這個。司法機構就要作出反應啦嘛，係咪？咁啲記者問佢，新聞界要問佢嘅時候，咁佢就話呢個終審法院嘅首席法官係咪，同埋呢一個高等法院嘅首席法官係咪潘少初係咪，咁就已經就呢個抄襲一事咧，就對陳家信法官作出嚴肅訓戒。咁由呢、這個呢條咁嘅謀理咧，屌你諗呢個九官咧就表示明白和同意。嗱，佢要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因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就喺成個即係法院裏邊就最高階層㗎啦，嗰個係係咪？張舉能即係阿頭嚟嘅呢個，等於係係嘛？咁佢啊嚴肅訓戒4個字啊。咁另外咧，高等法院嘅首席法官咧，咁就佢頂頭上司啊嘛，等於係係嘛？又係嚴肅訓戒，咁我哋就要問：屌你咩嚴肅訓戒就算㗎啦？呢件案重審就算噶啦，呢條友係咪應該炒魷魚咧？咁啲人話法官唔撚炒得喎，點解唔炒得啊？係嘛？叫佢收工噶啦，呢啲已經要係咪啊？點解唔收工啊？屌你啫！仲有咧，大家不可不知，係咪啊？香港啲法官咧好高人工嘅 ，OK 啊？作為呢、這個。高等法院嗱，我哋揾到啲資料嘅司法人員薪級表啊，呢個係2021年4月1日起生效嘅嗰個薪級表，因為年年都會加人工嘅，呢個2021年4月1日嗰個生效嘅，咁之後有冇加咧？唔知啦，有即可能逐年，未必係逐年加啦，係咪？咁係2021年4月1日生效嘅嗰個薪級表咧，大家睇下16薪點嗰、那個嗱，最高咧。就19，即係薪點19，係咪？38,740元，呢個就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跟住第十八點咧就376,600元啊，嗰、那個就係終審法院嘅常任法官係嘛，同埋呢一個高等法院嗱嘅首席法官即係潘少初係嘛，跟住落嚟咧17就係高等法院上訴庭嘅法官，即係今次啊判呢一個星洲藥業勝訴嘅呢個上訴庭啊。再嚟咧就係呢條茂利啦，屌你乜呢個咁啊呢個咁啊狗官啦啊！佢嗰個薪級點咧32萬，屌攞32萬人工。喂，呢個係人工啫喎，仲未計嗰啲屌你其他嗰啲 allowance， 房屋津貼都10多萬嘅，知唔知？點解要高薪厚祿咧？係咪法官啊嘛？係咪？屌你法官仲應該終身職添，屌你係嘛？唔受你行政立法干預嘅，咁佢先可以獨立思考啊嘛，佢先可以獨立審判啊嘛，大佬啱唔啱啊？係咪？咁如果法官可以受賄嘅，咪撲街係咪？喂，呢啲衰捻个受贿啦，因为系无能啊嘛。个判词98% 抄原告嘅陈词，咁呢系无能啊嘛。你有咩资格攞啲30多万人工咧？请问系咪佢炒捻咗佢咧？应该严肃训诫都够胆讲嘅，系嘛？你严肃训诫，咁咪严肃训教啦。屌你咪真系严肃训诫，系嘛？法官唔斗得噶。我做立法會議員嘅時候，你知唔知啊？我係第一個立法會議員提出，喂，屌你咩要監督啲法官嘅，係嘛？你審案有問題啊，或者各樣啊，喂，你問啲司法機構，屌你我哋立法會啲議員幾撚串啊？司法獨立嘅，三權分立嘅，嗰陣時大大聲同我講呢啲嘢，我哋立法機關唔可以干預呢個司法機構啊，咁撚樣講啊？喂，我話法官行政長官委任咗之後要嚟立法院，又咪要嚟立法會嘅大佬，要嚟立法會，屌你咪通過噶，你老唔起真係，係咪？呢個係一個制衡權力嘅機構。哦，咁你法官判錯案或者做錯嘢，屌你係冇嘢嘅。我哋唔可以代表即係、就是、選我哋嗰啲人去監督呢啲法官啊。我係第一個喺立法會提嘅 ，OK， 跟住就俾人屌，俾啲立法會嘅同事。屌你真系啊！南王都有就屌鳩我啦！你老尾真系係嘛？咁你咪睇咯，呢啲嚴肅訓戒搞掂噶啦。OK， 咪最多佢冇機會做上訴庭法官。屌你，你咪升唔到上去，係咪最多咁係嘛？唔使炒魷魚嘅，咁都得啊？喂，你講出嚟係咪屌你咩一個司法界嘅醜聞啊？屌你真係98%喎！喂，你都冇得包庇佢噶，去到上訴庭你輸緊嘅，係咪？人哋星洲藥業嗱，梗係打呢啲官司，梗係要揾好多錢啦，係咪？喂，去到上訴庭你就輸咗啦，98%，喂，有個 term 啊，叫 judicial copying 啊，呢個叫做屌你司法抄襲啊，係咪？跟住上訴庭嗰個判詞就話：喂，令人好難相信呢個陳官有獨立思考、自行處理呢件案件啊！喂，呢一個咁嘅評語就你應該係要收工嘅啦，基本上係跟住去到個頂頭上司高等法院嘅首席法官就嚴肅訓戒，跟住到呢一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又嚴肅訓戒，佢就嚴肅訓教咯，繼續你諗乜繼續支人工啦，32萬一個月啦，你真係幾撚冇天理啊！你話嗱，我結論好簡單嘅啫。我乜嘢我都系讲政治嘅，以前会唔会咁啊？系嘛？恶质政治扭曲人性，败坏观瞻，司法堕落。屌你咩？我啲四字词好捻劲嘅，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劲。讲晒啦，呢16个字，恶质政治，而家香港就恶质政治，扭曲人性，败坏观瞻，司法堕落。而家就系香港。呢、这、一個陳家信就表表姐，屌你咪以後啲案審，喂，全部都係質疑你嘅。不過當然啦，喺即係法律上你就一件還一件，屌咩一件還一件咁啊？又係呢條撚樣，係咪？點解一件還一件啫？係嘛？休息一陣。